乖嘴是好伴，何必为此犯愁容？你不必为难，我愿从你两全其美，你往西来，我往东。 再请听《秦香莲》当中的《闯宫》。 Yeah. 再请听秦香莲《琵琶词》。 上，爱门讨饭，我们受尽艰难，好容易来咱呀京城的，不料想府中中 最后请听《秦香莲》当中的大唐一段。 相遇与我错了种，见强人气得我要碎呀根，呸，我早知今天用口碎骂一声，你这无心无耻无情的人，你不要装痴呆，若无其事有三条大罪在你身。第一罪，招为驸马娶公主，你听其令娶妻满朝廷。第二罪，自相荣华饿死父母，这忤逆不孝灭天伦。第三罪，杀妻灭子，你把汉妻逼死，这无情无义浪费狗心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呢，您听到的是白派传人王冠丽演唱的一组评剧选段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Thank you.